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请你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今天继续何西阿书的讲到第九章，旧约何西阿书第九章，由我来念经文，请听上帝的话语。以色列啊，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因为你行邪淫，离弃你的上帝，在各谷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谷场和酒榨都不够足以以色列人使用，新酒也必缺乏，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即使奠酒也不蒙悦纳，他们的祭物必如丧居者的食物，凡吃的必被玷污，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腹，也不奉入耶和华的殿。在大会的日子，到耶和华的节期，你们怎样行呢？看了、他们逃避灾难，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首，摩佛人必埋葬他们的骸骨，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必长荆棘，必长棘藜，他们的帐篷中必生荆棘。第七节，以色列人必知道降罚的日子临近，报应的时候来到。原文没有明说，做先知的是愚昧，受灵感的是狂妄，皆因原文是你们多多作孽，大怀怨恨。以法莲曾做我上帝守望的，至于先知，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网罗，在他上帝的家中怀怨恨。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他们却来到巴利比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至于以法莲人，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必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纵然养大的儿女，我必使他们丧子，甚至不留一个，我离弃他们，他们就有祸了。我看以法莲如推罗栽于美地，以法莲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与行杀戮的人。耶和华，求你加给他们，然后加什么呢？要使他们胎坠乳干。耶和华说，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己脚，我在那里憎恶他们，因他们所行的恶，我必从我地上赶他们出去，不再怜爱他们，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以法莲受责备，根本枯干，必不能结果，即使生产，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我的上帝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之中。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公义之中看到丰盛的慈爱，在你圣洁中领受怜悯。求你帮助我们在你自己的话语中，就是我们今天在此所宣讲所聆听的话语，看到你对你儿女定义要拯救的心意，好叫我们能够以你为乐，以你的公义圣洁慈爱恩典为乐。为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今天经文的背景很可能是介于亚述国第一次掳掠以色列，是在记录在列王记下第16章那里，一直到最终围困撒玛利亚以色列的首都三年，将以色列人整体掳掠到亚述，就是以色列北国王国，那之间的十几二十年之间，就是当时以色列北国仍然是在亚述的威胁之下，但是还没有亡国，他们偶尔还有喘息的空间，还有一些操作的空间，以为还可以想办法自救的那几年的时期。第一节到第九节，可能是先知何西阿在那段时期，在庆祝丰收的节期的时候，对以色列人公开讲到的大纲或者浓缩的版本。以色列北国庆祝丰收的节期是他们自己设立的，不是遵循上帝律法的祝棚节，是在摩西制定的日期之后一个月。 何西阿说，以色列啊，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因为你行邪淫，离弃你的上帝，在各谷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或在各谷场上喜爱妓女的赏赐。就是说以色列人没有忠心的服侍他们的上帝，他们拜赐丰收的巴利，他们所得的丰收就不过是妓女所得的工价。何西阿警告他们，不要以为你们现在有暂时的太平，也不要以为你们的物质丰盛为满足，因为这一切都不过是在确定终极审判之前的缓息。最终不论是吃的还是喝的都不够你们用，你们甚至要失去你们所住的地方。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必要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他们以色列人住的地本来就是耶和华的地，是耶和华赐予他立约子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百姓们不应该忘记耶和华曾经说，这地是我的，你们在这地上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上帝的百姓也不能忘记，他们所有的如果是他们的，都是上帝所赐给他们的。上帝在利未记曾经提醒他们，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遵守我的诫命，就是你们若真的是与我立约的百姓，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出谷子，你们要吃的饱足，你们要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也无人惊吓。这是说你们若守约，我的土地就是你们的土地。以色列人是与上帝立约要继承应许地的人，但是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有守约，因此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人他们无法进入应许地。但这也不是说之后得以进入应许地的以色列人都遵守上帝的律例或遵守他的诫命。我们如果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其实应该稀奇上帝居然容许他们留在应许地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从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到北国王国，我们很难说以色列人在这约400年的期间忠心的侍奉耶和华，遵从他们的上帝。在读今天这段凸显上帝的公义、愤怒、审判的经文的时候，读这类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上帝把以色列人赶出应许地之前，已经持续不断的宽容他们，呼召他们要悔改归向他。上帝对他的子民真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的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但是以色列人，我们知道硬着心肠执意背逆他们的上帝。今天的经文显示以色列的定罪确立，审判也必要临到，不轻易发怒的上帝必要将他的愤怒浇灌在以色列身上。就引发一个问题，这问题就是为什么先知持续定罪一群已经被定罪的人，也就是说为什么不断的要向这些人宣告刑罚。你其实不需要告诉死刑犯你要如何除他于死刑，所以为什么持续的向以色列人宣告审判和咒诅？因为以色列国必要灭亡，但是以色列国之中仍然有上帝的子民，就是先知弥迦所谓的愚民，不是愚蠢的民众，是剩余下来的民。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愚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恨，喜爱施恩。之后保罗说他们这些人是凭着上帝恩典得救剩下来的余数。保罗写，倘若上帝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 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要得荣耀的器皿之上。然后他继续写，这是在罗马书九章到十一章，可见上帝的恩慈和严厉，上帝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但是向你是有恩慈的。谁是你？谁领受上帝的恩慈？就是愚民，就是蒙怜悯早就预备要得荣耀的器皿。这器皿是我们被上帝所招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之中，也是从外邦人之中招选出来的。弟兄姐妹，有许多人无法接受旧约里面的上帝，你也许遇过这样子的基督徒，以为旧约的上帝是严厉充满愤怒的上帝。但是对我们来说，上帝的愤怒总应该凸显上帝的忍耐和宽容，上帝的严厉总应该提醒我们他的恩慈。先知何西阿在这本书里面描述一群常年持续硬着心肠顽固悖逆上帝的儿女，但是上帝仍然乐意向他们宣告审判，为要叫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有一些人能够悔改，能够归向他。你们知道我自己没有孩子，因此你们中间做父母的比我更能够理解这样子的宽容和忍耐，对儿女的不断的宽容和忍耐。我自己对人没有耐心的时候，我会试着提醒我自己，上帝是如何对我有耐心，我的父母又如何忍耐我，常年忍耐我，长久为我祷告。但是就连在座做父母的，我猜你的忍耐也有极限，或许你还不知道那极限在哪里，或许在上帝的恩典之下，你从来不需要知道那极限在哪里，但是你有极限，因为你是人。但是上帝，如果我们仔细思想上帝的愤怒，我们就应该明白上帝对他儿女的容忍可说是没有限制的，不是吗？按照以色列人的作为，他们早就已经越线了，就像我们每一个人早就已经越线了。有谁配得上帝的怜悯？有谁值得上帝持续的呼召悔改？有谁配得听到上帝的审判？有谁有资格悔改做上帝的儿女？今天的经文是针对以色列北国的审判，而北国已经不存在，早就已经灭亡了。但这并不表示这段经文与我们今天基督徒无关。以色列国已经亡国，而今天的以色列人不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才是上帝的子民。就此来说，这段经文与我们有最密切的关系，最要紧的关系。教会是新以色列，是有犹太人有外邦人的余民。主对他自己的新以色列的警告和审判与当时对以色列国的审判是同样的严厉的，甚至更严厉，因为在我们之后再也没有另外一个新以色列，而是最终的新天新地，就将不再有悔改的机会。以色列人失去他们的国家，失去他们的国土，而我们呢？我们没有国家也没有国土，但是我们今天上帝的儿女也领受同样严重的警告。主他自己怎么说？他对他自己的教会说，所以应当回想你都是从哪里堕落的，并且要悔改行当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这是对教会说的，你若不悔改，我就要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啊，你知道这里的灯台，启示录第二章，灯台就是指教会。弟兄姐妹，不要以为主不会挪去他自己的教会，就如当日他除去以色列国， 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即使奠酒也不蒙悦纳。他们的祭物必如居丧者的食物，凡吃的必被玷污，因为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腹，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以色列人献食物和酒给耶和华，以色列也吃这些献给上帝的食物。在生命记里面那边有记录，你要把你所撒种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收一分，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羊群牛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上帝面前，在你耶和华上帝面前吃这些十分之一的收成，而且是要在他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就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所以吃有份于献给耶和华的食物，就是学习敬畏耶和华上帝，其实就是明白食物真正的意义。食物不仅填饱人的肚子，而是要叫人敬畏上帝，信靠上帝，渴望上帝。这个我们可以说就是上帝儿女的食物神学。你需要对食物有合一的神学。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句话。换句话说，食物或者上帝赐予我们任何的福分，最终都应该挑起我们渴慕上帝他自己。以色列人的食物不仅满足他们的食欲，更应该挑起他们渴望尝到主恩的滋味。就如我们平时的晚餐再怎么好吃，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人每天晚上都有很好吃丰盛的晚餐，因为都会 po 在 Facebook 跟大家分享，我们看得到吃不到。这些晚餐不管再怎么好吃，都应该叫我们渴慕主的晚餐。就此来说，如果上帝不悦纳以色列人所献上的食物，若以色列人无法在耶和华他们的上帝面前用餐，那么他们的食物就失去美味，再好的祭物都成了被玷污的，也玷污人的居丧者的食物。这是一个 mini 小小的食物神学，这也是为什么在座的基督徒父母应该非常的在意你们的儿女要领圣餐。我有领主晚餐的人，只有你尝过主恩滋味的人，才真正尝到食物的美味。而无份于主晚餐的人，你吃的东西再美味，都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口腹，只不过填饱肚子。基督徒的父母，你不应该只要孩子有东西吃就好了，不管他们吃的再营养，你要孩子们吃真正的好东西，也要教导孩子们食物真正的意义。你就应该在意，你就应该教导他们渴望吃主的晚餐，你自己也应该在意他们要吃主的晚餐。第五节，在大会的日子到耶和华的节期，这是应该是指庆祝丰收的祝棚节。在祝棚节的第一日和第八日是安息日，你们要怎么行呢？看啊，他们逃避灾难，他们逃避灾难，你们守耶和华的节期却不得安息，因为他们没有按照耶和华的指令守安息，他们自己设立了一个节期。埃及人必收捡他们的尸首，直接翻译，其实这是有点过分的翻译，直接的翻译就是埃及必聚集他们，摩佛人必埋葬他们的骸骨。摩佛 Memphis 是埃及的老的首都，他在当地有一个非常大的墓园。第五节和第六节就是预告以色列人，他们是没有办法躲避必要来的灾难。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必长吉藜，他们的帐篷必生荆棘，这一切都是枉然的。第七节，以色列人必知道，或 让以色列人知道降罚的日子，直接翻译是过去完成式，降罚的日子已经临到了，报应的时候已经来到了。核心阿在此暗示，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的丰收，你们现在享受的节期可以带来任何的解救。核心阿是说，亚述第一次侵略以色列，就预告亚述最终必要灭亡你们以色列国。接下来经文有两个进路可以理解，第七、第八节。第一个进路就是和合本这边的进路。按照这个理解，经文在描述以色列人民对先知何西阿的负面的反应，说何西阿明说何西阿是愚妄、愚昧和狂妄的。第二个进路，我认为是比较正确的进路，是这描述先知何西阿他定罪以色列的假先知。原文并没有明说，那是和合本把它加进去的。反而何西阿直接的控诉以色列的假先知，你们是愚昧的，你们有所谓有灵的人是狂妄的，因为你们，原文是你们不是他们，以色列人多多的作孽，大怀怨恨，因此与其在以法莲，就是以色列做上帝的守望人，就是先知该做的事，他们成了人的网罗，因为假先知只说人想要听的好话，最终会使人灭亡，却没有办法叫人得救的话。以法莲深深的败坏，第九节，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这应该是指记录在士师记19章到21章那段发生在基比亚的关于利未人和他所娶的妾或妻子小老婆的事件。大概是这个事件，大概如果你还想得起来的话，大概是旧约里面记录以色列人所犯下最令人发指的罪行之一，有轮奸，有分尸，有弟兄自相残杀，最后这个事件导致一个族便雅悯族几乎灭族。这是发生在以色列人进到应许地之后不久所发生的，当他们还没有亡的时候，过去的历史。但是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他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这是说上帝起初看他从埃及拯救出来的百姓是好的，是甚好的，甚至是旷野里的葡萄，就是在不该结果的地方生出了果子，是他自己耶和华所结出的果子。我看见你们列祖如无花果上春季出熟的果子，然而这果子败坏的非常的快。他们来到巴利比尔，专拜那可羞耻的，这当然就是指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还没有进到应许地之前，就与摩甲的女子行起淫乱。以色列人以为上帝不会纪念他们的恶行，但是上帝纪念他们一切的恶，包括他们先祖在旷野里所行的恶。他们专拜那可羞耻的，也就是说这里专拜的意思就是与其分别为圣，他们是分别为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在这里有一个关于你拜祭拜东西的原则，就是虚从随从虚无的，自己就成为虚妄的，就是你仰望什么就变成什么。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圣徒成圣的原则，仰望基督就有基督的样式，仰望主的荣光你就变得有他的样式，以至于荣上加荣。这是我们最喜欢的经文之一，哥林多后书3章18节。但这也是同样的， 这个原则也用在拜偶像的人身上。拜偶像如何拜坏人？你会变成你所拜的，你会变成像他一样，你最终会变成你心所爱的、所向往的。诗人说，你拜什么就要变得像你所拜的。拜偶像最终也要变得像偶像一样，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至于以法莲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必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纵然养大儿女，我却必使他们丧子，甚至不留一个。我要离弃他们，他们就有祸了。所以接下来的经文有一连串对以色列后裔的咒诅，这个咒诅其实就是翻转起初约的祝福。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最基本的应许就是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都要从你而生，而且又有君王要从你面前出来。而如今你们的儿女都要成为不是上帝的儿女，不蒙上帝所爱，上帝他自己必使你们丧子，甚至不留一个。你们将你们自己的儿女带出来，其实就是交与杀戮的人。这是指以色列投奔不管是亚述还是埃及，其实就是灭绝自己的后代。十四节，先知向上帝求，耶和华求你加给他们，加什么呢？使他们胎坠乳干。这其实是先知求上帝怜悯以色列人，你听得出来吗？与其生养众多，在这种情况之下还不如没有后代，这是以色列人落入的光景。以法莲受责罚，根本枯干，必不能结果。这是十六节，即使生产，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你注意，这不是对外邦人的审判，这是耶和华上帝对他自己的子民以色列人所发出的咒诅和最终极的审判。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最后就让我们思想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至少是上帝杀人，上帝要杀他自己儿女所生的爱子。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我们可以理解，上帝的儿女如果他们以色列人持续刻意硬着心肠背逆上帝，他们就不是上帝的儿女，而成了背叛上帝的敌人。然而我们还是要质疑，什么样的上帝必杀他们的爱子？有位神学家 Meredith Klein， 他用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技术名词是入侵 intrusion， 用这个概念，历史救赎历史的概念来解释经文里面，特别是旧约经文里面这一类的现象。什么现象？就是上帝的作为很明显的违反世人的道德标准，这个现象，如今天的经文，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或者拿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诗篇137篇。So Klein 指出，这位学者指出，我们不能够直接使用今世的道德标准来解释上帝这一类的作为。例如，上帝当初命令以色列人要进攻迦南地，不只是要进攻迦南地，要灭绝尽尽，其中凡有气息的，你们一个都不可存留，赶尽杀绝。这是现在 我们会说这是 war crime， 一个战争罪，是种族灭绝。这全然不符合，不要说现在，甚至古代的道德标准，在任何法庭上，要说这是上帝公义的审判，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我们必须使用另外一个标准。Klein 说，这个标准就是末世的道德标准，就是新天新地最后审判的标准。我们必须使用这个标准来评估经文中所形容这一类发生在今世的现象。这就是所谓末世的审判入侵 intrude 入侵到今世。这个入侵的目的和功用是要预表来世。以色列人攻占迦南，就预表新天新地上帝的国度的降临。所以这个入侵不是，再用另外一个也许我们中间有些人熟悉的名词，不是过分发达的末世 overrealized eschatology， 因为这个并非是人用自己的方法试着在地上建造天国，而是上帝他自己在特殊的时刻将来世带入今世。诗人说，拿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通常人怎么解释这一类的经文？说哦，上帝也容许人抒发我们的负面情绪，拿起婴孩摔在磐石上。然后这不是诗人在抒发他个人的负面情绪，而是他认知而且颂赞上帝全然公义的作为。我们用另外一个例子，上帝要求我们要爱邻如己，爱邻舍如己。在今世我们应该视所有的人为我们的邻舍，甚至要爱我们的仇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确定到底谁是上帝的敌人。上帝没有告诉我们，因此所有的人我们都应该爱人如我们的邻舍。那个最终极的确定，最终极的审判，只有等到主再来的那一天，当他分出绵羊和山羊的那个日子才会显明出来。等到那一天，不是说我们就不再爱邻舍了，因为爱的诫命不会止息，但是在那一天我们将明确的分辨出谁是上帝的仇敌。按照路加福音16章那个拉撒路和财主的比喻，上帝的仇敌和上帝的儿女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至于人要从这边跨到那边是不可能的，是不能的。以至于甚至上帝的儿女的确要爱邻舍，但是连指头沾点水，凉凉仇敌的舌都不可以。这个就是末世最终极的道德标准。当上帝说，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这是上帝要在今世用眼见的方式执行在来世要显明终极确定公义的审判。而我不知道你对这个入侵的概念有什么感想，这个解释对我其实是有帮助。虽然 Meredith Klein 这个神学家不见得他的神学我们需要照单全收，我不知道这个解释是否对你来说有说服力，提供大家参考。不论如何，我们如果要明白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就必须想起上帝他交出他自己独生的爱子。与其说人们他们杀了上帝的独生爱子，还不如说是上帝将他的儿子，原文是将他交出，在约翰福音3章16节、罗马书8章32节里面是赐给我们，其实是交出，上帝交出他的独生爱子。 上帝将他的儿子交在他们手里。我们也说，这是上帝他儿子自愿舍去他的生命，交出他自己的生命。然后，按照今世的道德标准，这你说不通，你没有办法解释这个。有哪一个父亲会自愿交出他的儿子？全然顺服、全然无罪的儿子，按照世界的标准，十字架是上帝虐待他的儿子。因此，按照世界的标准，其实我们从来就无法解释十字架。你没有办法理解十字架。十字架对世人来说总是愚昧的，总是羞辱的，总是讨人厌的。但是上帝说，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这样的上帝怎么可能是一个全然公义又满有恩典怜悯的上帝？怎么可能？唯有十字架可以解释。在十字架上，上帝使用一个人眼睛有眼就可见的方式，实行他最终极最公义的审判，审判落在他独生爱子身上。上帝没有顾惜他的爱子不给我们。上帝的爱，什么爱？上帝的爱，对我们的爱，离弃他独生爱子的爱，在此，在哪里？在十字架上，就像我们写明了，正是在十字架上，上帝最终极的审判入侵今世。在十字架上，上帝同时完美展现他的严厉和他的恩慈，他对他自己的独生爱子最严厉，好对我们最恩慈。弟兄姐妹，以色列人的上帝和我们的上帝是同一个上帝，他不是严厉的上帝，也不是只有恩慈的上帝，他是全然严厉也全然恩慈的上帝。我们不认真看待他的严厉，就不可能真实领受他的恩慈。对世人来说，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的，不可能是爱世人的上帝。因为我想，也许他们明白这样的上帝最终会杀他们，也会杀他们的爱子。有谁要这样的上帝？弟兄姐妹，你不会要这样的上帝，你更不可能爱这样的上帝。除非你看到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的心从未曾想到的。如今向世人展现在十字架上，你无法爱这样的上帝，除非你凭着信心看到这位上帝在十字架上为了你我的缘故，对他自己独生爱子所做的事。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全然公义圣洁的上帝，你是满有恩慈怜悯的上帝，你是我们的上帝。求你不仅叫我们畏惧你的愤怒，也叫我们以你的审判为乐。求你叫我们不要经历我们本该经历的严厉，使我们领受我们全然不配领受的恩慈。这都是因为你所交出的你独生爱子的缘故。为了他的缘故，我们感谢你，我们祝福你，我们颂赞你。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阿门。